抛开繁重的工作，放下老人的琐碎事，收拾心情，准备跨越时空，重新认识一位位文学作家，细读他们的文学作品，一起迎接美好，遇见文学。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欢迎大家收听《遇见文学》。每个星期咧，我哋要准备呢个节目嘅时候咧，都总系要攞住本书不停喺度睇噶嘛。咁我睇嘅时候咧，我身边咧好多朋友见到咧就话：，哎，呢本书我睇过啊！原来咧呢部作品咧系咁多人睇过噶。 系啊，我谂都唔容易揾一本中文文学作品咧咁广泛地，即系个个人都会有集体回忆睇过，并且仲可以讲翻某一啲情节出嚟嘅吓。咁讲紧嘅咧，唔系边啲教科书嘅名篇啊，可能系一啲课外阅读、一啲指定读物嚟嘅，就系、是、台湾作家三毛嘅《撒哈拉的故事》。 我想知道咧，唔知黄念恩你点睇？点解呢一部作品咧系会咁多人中意睇嘅咧？ 咁呢个咧就要问翻我哋而家今日吓，即系对于撒哈拉又好，或者是对于流浪啊、旅行这个观念是怎样看，就是这个问题。譬如问回秋婷你，你对上一次去旅行是几时？ 哦，真是上年。 是吧？上年年底。未必都不是很远的事。 但是我去来去去都是台湾啊、日本啊这两个地方没有的 了。但是始终都是搭飞机去旅行这样的机会呢，我们现在好像很简单这样。就是要去一个地方上网 book 机票、酒店，按一个掣就可以搞定。但是呢，其实三毛写这本撒哈拉的故事的时候呢，当时是1976年。76年的台湾呢其实还是在这个戒严时期的。他是1987年先解严嘅吓，咁戒严时期咧就系限制咗好多人嘅集会啊、言论啊、出版嘅自由啦。咁但系其中一个咧，对于出国旅行嘅自由咧，都有好严格嘅限制嘅。咁所以当时嘅人吓，即系你可以想象吓，每日打开联合报睇到三毛嘅流浪故事嘅台湾嘅读者咧，其实冇乜人系有呢一个搭飞机，你哪怕去下香港咁嘅经验都冇嘅。咁突然间有一个台湾女作家就话，告诉你他去了撒哈拉的沙漠，还要是跟一个西班牙人结了婚，在撒哈拉的沙漠里面生活啊、起居饮食啊，这样。那种的震撼啦，还有对整个华人社会来讲，就是那种对流浪的想象呢，我觉得是在76年就是由沙漠一支就是很传奇的文笔组成了这个想象。而后来就是我们譬如听过的流行曲《橄榄树》啦，里面的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我以为你会唱出来 就不会了。那就那个词就是三毛所填的啦。流浪远方，流浪远方的这个歌词或者这种的想象都是一路由三毛延续下来的。 所以呢，有很多人都说看完撒哈拉的故事之后呢，有去远方流浪的冲动，除了我。我想问一下呢，其实三毛呢这个笔名是怎么来的呢？其中有一个讲法就是说他自己讲的，就是说他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很一般，只是值三毛钱而已。 咁另外就即係中国亦都有一个著名嘅漫画叫三毛流浪记啦，咁我諗同流浪嘅意思亦都係相关囉。 咁今日我哋要介绍嘅撒哈拉的故事呢，其实入面有好多个短篇嘅作品㗎喎。 係啊，但係呢啲短篇呢总体嚟讲呢都係关于佢喺撒哈拉沙漠嘅新婚生活嘅描写嚟嘅。作者夏三毛就讲过话，佢嘅写作其实就係佢嘅爱同埋生活，所以呢所有嘢都係真。但另一方面他就说他很懂编故事的，就是由小到大都很叻编故事，但是呢又是他不是讲大话，是真的事来的。所以撒哈拉的故事呢，其实一路他在连载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当是一个远地来的通讯，就是讲近况完全的真事去看的。但是他的情节呢，我觉得跟即小说不遑多样，甚至乎呢有很多的名篇呢都是很戏剧化的。譬如说荒山之夜，就是讲到他两夫妇就是在一个沙漠里面迷路，甚至乎被人 人襲擊啊，然之後何西又跌咗落一個有流沙嘅沼澤裏邊啦。咁啊，娃娃新娘就係講佢哋參加一個朋友嘅女嘅婚宴啦。咁但係嗰個女咧，其實得十歲嘅啫嚇，咁就一個同妻嘅問題。其實而家世界上都仲有嘅咁。咁有好多即係遠方嘅習俗啊、生活啊，都係第一次進入即係呢啲台灣讀者或者係我哋中國人讀者嘅眼光之中。但係當然亦都有一啲比較柴米油鹽一啲嘅輕鬆啲嘅夫妻生活嘅描寫咯。 其实有人就话咧，《撒哈拉的故事》呢一本书咧，系沙漠旅游文学嘅代表作。其实系真系有呢一个类别嘅咧？ 佢可以咁样即系砌一个词出嚟嘅沙漠旅游文学。不过我谂佢嘅吸引力就系在于佢其实唔系旅游吓，即系你真系觉得佢哋喺当地生活啦，而且咧透过沙漠嘅文笔咧，佢系写咗好多同当地嘅撒哈拉嘅人交接嘅地方嘅。譬如佢有一篇叫做《沙漠觀浴記》啦，即系佢去睇人哋沖涼咁但系咧呢個即系唔係話普通去偷窺人沖涼咁樣嚇，而係咧去一啲公共嘅浴場裏邊咧睇一啲撒哈拉嘅女人沖涼。咁而啲女人咧原來係差唔多四年先至沖一次涼嘅。咁對於即係正常人沙漠日日沖涼嘅人嚟講咧，嗰、那個文化衝擊啊，所謂嗰個 cultural shock 咧嚇，就係非常之大啦。咁我仲好記得我即係細個嘅時候第一次睇嘅時候，哇！真係喺我眼前就見到好似佢哋唔用番鹼嘅，就係攞一嚿石啦，同埋水咧去刮走身上四年裏邊嚇，即係嘅身上嘅污跡啦。然之後一邊刮咧，突然間個 B B 喊嘅時候要喂奶啦嚇，咁、那個 B B 就好水乳交融咁樣，就係即係去被媽媽餵哺。可能對於當地人嚟講係冇乜嘢嘅，咁但係對於沙漠或者我哋即係一般嘅中國人嘅讀者就會好大衝擊。即係沖涼咧嚇，唔係淨係洗外表嚇，原來咧裏邊即係內臟都有得洗。咁佢哋咧就同阿何西谂住拎住个相机咧，再去一个沙滩度睇点样洗内脏啦，咁就系一个灌肠嘅洗法啦。咁不过就系比较原始啲啦吓。咁点知睇嘅过程中俾人发现咗，然之后逃走啊等等吓。即系《沙漠观浴记》，其实就睇到佢哋唔系纯粹话沙漠旅游文学咯，而系真系一个沙漠生活文学。 我相信咧，《撒哈拉的故事》点解会咁多朋友中意睇咧？除咗系因为觉得撒哈拉沙漠嘅生活咧，可能系好神秘啦，之外咧，其实沙漠同河西嘅关系咧，佢哋真挚嘅感情咧，其实都系好吸引嘅地方。我自己就好中意咧睇佢同阿河西斗嘴。 系啊，咁我哋可以即系头先讲完嗰个比较倒胃口嘅冲凉之后咧，讲翻个令人胃口大增嘅即系一篇啦吓，咁就系沙漠中的饭店吓，咁佢初初发表嘅时候咧，又叫做中国饭店嘅，咁咧就睇下沙漠点样巧妇吓，唔系冇米吹吓，即系完全冇咩食材可以选择嘅时候，点样喺呢个撒哈拉沙漠中咧，可以开出一间中国饭馆出嚟。 反正夫妇生活总是在吃饭，其他时间便是去忙着赚吃饭的钱。实在没多大意思。有天我做了饭卷，就是日本人的寿司，用紫菜包饭，里面放些维他肉松。何西这一下拒吃了。 什么？你居然给我吃印南紫、辐射紫？ 我慢慢问他：你真不吃？ 不吃，不吃。 好，我大乐，吃了一大堆饭卷。 张开口来我看。 他命令我。你看，没有蓝色，我是用反面辐射纸卷的，不会染到口里去。反正平日说的是妇人的话，所以常常胡说八道。 你是吹牛大王，虚虚实实，我真恨你。从实招来是什么吗？ 你对中国完全不认识，我对我的先生相当失望。我回答他，又吃一个饭卷。他生气了，用筷子一夹夹了一个，面部带有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表情，咬了半天，吞下去。 是了，是海苔。 我跳起来大叫，对了，对了，真聪明。又要跳，头上吃了他一记脑袋爆栗。 啱啱咧就听完咧三毛嘅作品《撒哈拉的故事》嘅里边一个选段《沙漠中的饭店》啊，咁我哋睇到咧，原来咧三毛咧除咗写嘢叻之外咧，原来煮嘢食咧都好叻嘅。 系啊，不过佢呢个煮嘢食叻咧，佢亦都加咗好多幽默里边嘅吓，即系佢唔系真系话哇有啲咩家传嘅秘方要煮啲好复杂嘅餸，而系佢咧用佢嘅幽默巧智吓，少少呃到人啦吓，就系咧话系中国嘅特别嘅食材咧，可以好珍贵咁样食到啊！咁我哋头先啱啱听嘅咧，就系讲佢整日本人嗰种寿司啦吓，整完俾阿何西食嘅时候，咁佢丈夫咧一见到就话吓、啊，你竟然俾我食过底纸咁样吓，就以为系嗰啲印蓝纸啊，即系复写纸咁样啦，以为嗰啲紫菜系过底纸咁样。咁然后三毛又唔系即刻话俾佢听，佢就话咁你真系唔使，咁佢话唔使咁样，咁佢话你唔食我食啦咁样。咁然之后食完咧就话俾佢听，你睇下我都冇印到蓝色噶咁样吓，即系其实我哋中国人系食得噶呢啲过底字咁样，咁当然后来何西食咗就发现哦，其实系海苔咁样吓，咁呢啲嘅生活嘅趣味啦，咁喺呢个沙漠中的饭店好多嘅，咁我自己另外好中意就系佢讲粉丝啦吓，粉丝本来系好简单嘅食物啦，咁、但系佢就话得到沙漠嘅妈妈寄咗一大箱嚟补给之后咧，咁佢就煮粉丝，咁第一次煮咧就系煮粉丝鸡汤，咁啊何西就话啊好好食啊，呢啲咩嚟噶？咁然之后佢话呢啲咪鱼咯吓，佢话咩鱼啊？春雨，春天嘅雨水。咁佢就话咧，系我哋中国人咧喺高山里边咧，啲雨一丝一丝落落嚟，啲高山上嘅人咧就将佢采集，采集完之后落去山度卖，卖完咧就换啲钱嚟买酒饮噶，好珍贵噶咁样。咁啊何西就半信半疑啦，咁但系就觉得、啊、好好食啊呢啲春雨。咁佢每次咧就再想食嘅时候咧就会话、啊、我想食鱼啊咁样。咁啊事实上日文咧嘅粉丝真系叫春雨噶，咁所以我呢个想象咧都唔系完全冇根据嘅。咁其次咧，佢话第二次煮粉丝咧，就系煮呢个名菜蚂蚁上树啦。咁个蚂蚁上树嘅底咧，就系一炸粉丝。佢将炸粉丝炸好之后，咁啊何西又食啦。咁佢就话啊，呢啲咩嚟嘅咧？好好食喎，又咁样。咁佢就话哦，呢啲咪就系白色嘅尼龙线咯吓。咁啊，不过我哋中国人将佢加工，令到佢软啲，咪可以食咯。咁然之后咧，佢就又系半信半疑啦，但系又真系好好食咁讲。咁然后何西就话哇，如果呢个我哋开饭店咧卖钱。买上树这个餸一定可以赚到很多钱。第三次吃粉丝呢，今次就将粉丝切碎了，就捞埋落去一些菜啊肉里面，就做一个馅饼里面的馅。今次何西吃完不用问他是什么了，他说我知道是什么了。你是不是加了上次你讲过那只、啊、鲨鱼的翅膀 ,shark fins, 即是鱼翅。他说你是不是加了下去呢？他说我记得你说过是很贵的，是不是、啊、外母寄给我们的，下次叫佢唔好寄啦，呢啲嘢咁贵啊。咁啊，三毛就话啊，好啊，好啊，咁样我话俾佢听，你多谢佢啦。咁啊，何西话我要写信多谢佢，好啊，好啊，你写啊，写完我嚟翻译啊，咁样。咁呢个就系佢哋夫妇之间嘅生活啦。咁我哋一方面有时又觉得何西好惨啊，俾人哋呃。咁但系另一方面咧，亦都睇到即系呢个乐趣吓，即系我哋觉得撒哈拉嘅生活好神秘啊，好奇异之余咧，其实我哋亦都睇到何西嘅眼中一个东方女子即系点样古灵精怪咁样吓，即系令到家庭嘅生活咧好多乐趣，亦都好多嘅智慧咁样咧，都系一种吓双重嘅视觉嘅趣味嚟嘅。不过咧，我亦都觉得咧呢个沙漠中的饭店呢一篇咧，亦都令我谂到其实佢煮饭嗰种嘅手法吓，即系真真假假。譬如最后何西嘅上司要嚟食饭，咁佢咧就话上司想食竹笋炒冬菇，咁佢就哇边度沙漠搵竹笋咧咁样。咁啊，三毛初初就讲笑就话，诶、欸，我哋嗰啲筷子咪全部竹笋变出嚟咯。咁何西话你唔好讲笑啦咁讲，佢话 OK， 我会搞掂噶啦。咁结果咧就系食到宾主尽欢啦，大家都好开心啦吓。咁啊，丈夫就话点解你会煮到咁好食嘅？咁然之后佢就话，哦，你讲嘅系嗰啲青瓜炒冬菇系嘛，小黄瓜啊嘛。咁佢话吓，你用小黄瓜嚟扮竹笋俾我嘅上司食。咁佢话，但系佢哋话系佢食过最好食嘅竹笋咁样吓，即系呢一种嘅描述。其实成日都会令我想那种真假夹杂趣味横生 嘅写法，会唔会系一个象征嚟？就系话，我觉得成个三毛作品里边嘅世界咧，其实都系咁嘅。我哋大家就睇得好开心。其实嗰啲事情，即系个真实嘅程度，或者系佢发生嘅时候嗰个状态，系咪同当时一样咧？可能唔系我哋最终要追究嘅嘢吓。我哋最终希望三毛吓呢一个嘅角色，佢可以喺撒哈拉里边好好嘅生活吓，每日就系同河西斗嘴啊，或者系有唔同嘅历险啊，咁就系我哋读者最想见到嘅。最令我觉得真假难分嘅时候咧，我初初即系睇呢本书嘅时候咧，就系嗰啲关于巫术嗰啲片段啊。我唔知道秋婷你自己睇嘅时候系有咩感觉嘅咧？ 其实我真系信咯， 信嘅。 我成日信世界上无奇不有咁样啦。 我就全而不论啦，即系都会好多人讲到其中即系讲死果嘅呢一篇啦，就系话三毛有一日执到一条颈链，就里边有个铜片啦，有个小布袋啦，一个硬壳。果咁样，咁佢就带咗翻屋企，咁觉得几得意啊，咁就将佢拆咗去戴喺颈上作为装饰，咁然后咧半个小时内咧就开始一连串嘅好强烈嘅几乎要入医院嘅反应啊，包括佢只眼就肿咗啦吓，然之后好强嘅胃痛啦、呕吐啦、皮肤敏感啦、流鼻血啦、鼻敏感啊等等，即系好多嘅症状发生之后，咁去到医院又好似突然间又冇事吓，翻到屋企咧又再去发生，大家都唔知点算嘅时候咧，就俾佢哋嘅朋友见到吓，点解你个颈上有呢一块铜片嘅咁样吓？咁佢即刻除咗佢，即刻除咗佢，除咗之后，大家就话啊，原来嗰块三毛以为系装饰物咧，其实就系最恶毒嘅一种咒助嘅工具。咁呢个铜片其实唔单止令三毛身体即刻有好多病啊状况啦，而且个铜片掂过嘅录音机啊都坏咗啊，或者系掂过嘅热水煲亦都系漏气啊咁样吓，即系呢个成个嘅描述咧，我都同意秋婷你所讲，即系话好难唔去相信佢系真嘅。如果佢真系咁样发生嘅时候，你觉得如果唔关呢个铜片事系关咩事咧？咁样吓，咁但系我细个睇呢本书嘅时候，我第一篇即系令我开始谂，究竟三毛写嘅系有几多系真嘅咧？可能就系即系呢一类关于巫术啊、命运啊嘅说明咁样。佢一方面系令我哋觉得撒哈拉沙漠更加神秘啦，我哋对于鬼神啊好多嘅事物咧，要有一个尊敬嘅心吓，或者系唔好随便去议论佢嘅心啊咁样吓，要尊重当地嘅习俗，会有呢个信息带到出嚟嘅。但系亦都系令我开始会觉得吓，即系成个三毛嘅作品嘅世界咧，其实好似充满住好多嘅象征，好似一段传奇、一段神话俾我嘅感觉。即系话我唔一定要去追究佢每个细节嘅真假，而系喺呢啲神话里边吓，即系好似我哋听神话故事咁，都唔会去追究真假，而系希望咧喺个神话里边带出一啲代代相传嘅信息俾我哋知道。譬如话点样尊重人嘅传统，或者喺传统里边反省翻自身有嘅幸福啊咁样。咁我觉得呢个就系我开始睇三毛嘅时候，有一啲即系对于嗰个真假理解嘅转变嘅一篇咯。就是呢篇死过， 我自己本身咧就因为太容易相信人啦，所以咧人哋讲嘢咧，我就会即刻相信啊。 咁相信都系令到呢本书好睇嘅一个好大嘅原因嚟嘅。我相信即系好多读者睇撒哈拉的故事嘅时候，系投入系佢一个好重要嘅条件嚟嘅。 其实成本书都好多篇章都好值得大家去睇啊。譬如好似结婚记嗰一篇咧，我自己就相当中意，可能因为我自己都新婚冇耐，咁就见到 好浪漫啊嘛。 原来在那里结婚，他和何西要结婚是要经过这么多这么多这么多这么繁复的手续，如果比着我可能我都不结了。 是吗？我觉得香港结婚都很繁复。 因为呢那些手续我全部都下放了给其他人做。 哦，那你应该都写回本故事告诉我们听怎样可以找人代劳这样这么麻烦的事情。但是另一篇就没那么幸福啦，譬如说娃娃新娘那一篇就是讲他们去出席一个朋友有个女的婚礼，但是呢其实这个女呢只是得十岁的，这个可以看到撒哈拉沙漠地区早婚或者是同妻的问题。三毛就讲到说她跟这个女仔是认识的，因为她曾经好像帮她补习这样，那个女仔自己都不太知道，哦，原来我下个礼拜要结婚了这样，那么得十岁的。故事都尽量写得不是太过残忍的，即是譬如说她去帮她看看她未来的丈夫都 好英俊一表人才咁样吓。咁但系里边亦都有好多习俗，即系令人会去怀疑究竟系咪合理咧吓。譬如话佢一个十岁嘅女仔咁，即系结婚之前咧，有个习俗系要大喊同埋挣扎嘅。嗰、那个细路女就好大力咁搲咗佢丈夫一下啦，咁样吓。咁然后个丈夫咧就扭佢只手啊，咁样吓。即系大家要去表现吓呢种习俗，但系咧真假之间咧，你又觉得其实可能都系好恐惧吓。咁细个就要嫁俾一个你唔认识嘅人咁样，咁然后婚姻制度里边嗰种嘅男尊女卑啦，或者系连嗰啲宾客都有男尊女卑嘅分别吓。到最后嗰、那个女仔结咗婚之后，即刻揾阿三毛，即系话好开心咁样同佢见面啦。咁但系亦都咧就向阿三毛请教，就系话我想你咧可唔可以帮我揾嗰种咧食咗唔会生 BB 嘅药啊咁样吓。其实呢个问题吓写到呢个收结嘅时候，一方面觉得原来佢作为一个东方女子吓，三毛好似可以某程度上减轻咗一啲撒哈拉生活嘅女性嘅痛苦咁样吓，即系佢比佢哋先进一啲吓，或者系佢独立一啲吓，有多啲嘅自主吓。但系另一方面咧，亦都会睇到两个文化之间嘅差异啦、冲击啦，带俾人嘅一种少少嘅感伤或者系无奈啦吓。咁呢个就系娃娃新娘嗰一篇。 咁我相信咧，睇完呢一部《撒哈拉的故事》之后咧，大家都可能会同我一样有同一个感觉，就系认为咧，三毛嘅婚姻生活、感情生活其实好幸福、好美满，但系咧。原来都有人话咧，其实爱情生活嚟讲咧，三毛虽然好幸运，但系咧亦都好坎坷 嘅。系啊，咁因为呢个毕竟系一个传奇啦，咁就荷西咧系英年早逝嘅，咁而一直咧三毛嘅人生都系喺呢一段曾经好美好啦吓，而且咁短暂嘅爱情之中成为咗一个传奇。咁所以我觉得佢爱情嘅起落跌宕，会系讲紧好似一个幻影吓，或者系一个乌托邦咁样吓，即系一方面俾我哋觉得，唉，三毛可以挑战权力，或者是在一个相对保守的戒严时期，他展现了即是一个台湾女仔可以怎样离家出走啊、逃学啊、反对妈妈啊，然后异地恋啊，然后在撒哈拉生活啊。但是呢，他的人生尤其是后半啊，亦都是被我们见到他一路那种很迷样的身世啊，或者是去不断去追求一个幻影啊、乌托邦啊这样的理想。那这种理想依然都有他感人动人的力量的。觉得咁，但系佢亦都系成为咗一个读者集体嘅一个传奇咯，即系成为咗一个符号啊！好似就系人永远都有一个隐藏嘅期望，就系我哋不断都系想追寻一种自由，对自由嘅向往。 我相信好多人咧睇完咧《撒哈拉的故事》之后咧，都有个流浪或者去冒险嘅冲动。但系我睇完之后咧，我就满足于呢一度啦。我系一个怕冒险嘅人嚟嘅， 所以 系 好有趣嘅。即系话你睇到一个好完美嘅流浪传奇，到底你会身体力行去实践啦，还是系你会更加欣赏自己而家拥有嘅幸福同安稳咧？吓，呢啲嘅读者反应咧，都系永远我哋好难一次过咁样去预期到嘅。 其实我自己咧就好中意呢一本《撒哈拉》。的故事，因为我都好喜欢咧三毛佢风趣幽默嘅文笔啊。无论你有冇睇过三毛嘅作品都好，如果今晚咧听完我哋呢个节目之后咧，都希望你花时间可以攞呢部作品翻嚟再重读啊， 或者攞啲粉丝出嚟试下煮唔同嘅蚂蚁上树去食下都好嘅。 好，今晚嘅节目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嘅8:30再同大家遇见文学。 好，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